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9集，青木二。太子有意要那沈妙为侧妃，导致如今官家皆是不敢与沈家扯上瓜葛。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能传到官家耳中，自然也能传到皇子间的耳中。周王府上，晋王和周王两兄弟正坐在桌前商量着此事。 和老六他们争了那么久，没想到最后却被太子钻了空子。 周王愤愤地将酒一饮而尽。 太子平时看着老实，这会儿倒机灵了。 晋王比他哥哥要沉稳些，摇头道： 我看此事不仅是太子的主意，还有父皇的授意。父皇本就不满我们和黎王一众，太子到底是名正言顺，父皇偏帮太子，才想把沈家兵权给太子做助力。 父皇也是老糊涂了。 周王冷笑： 都说能者多劳，太子那个病秧子也不想想沈家兵权到了他手里能用得了几年，莫不是还没等摸热乎就一命呜呼，白白便宜了别人。 这话说得十足恶毒，几乎是要咒太子早死的意思。虽然如此，周王的语气却十分嫉妒。要知道，太子若是得了沈家兵权，实力大增，不仅能和他与黎王分庭抗礼，指不定还会超出他们多矣。太子本就有名声上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加上沈家兵权，胜算多了几筹，周王怎么能不急？ 如此说来，倒还不如当初就让沈家那个小娘们嫁给老九，总也好过太子。 周王沉声道。 老九， 晋王笑得意味深长。 四哥，老九可不是你我想的这样简单。 你说沈万和秦王一事？ 周王疑惑道。 啊，怎么看到有人在背后授意的意思？就算是真的，也仅仅只是他有这个野心而已。说句实话，咱们九个兄弟谁对那个位置没有野心？老九谁也不占，就是想自己独大。他有这个野心，也有这个本事才行。成日里朝堂事参与的都不多，哪个臣子肯跟他？ 傅修仪和沈万私下里走得很近，和秦太子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这事儿被诸位皇子听到，对傅修仪警惕。可是到底没有放在第一位，原因无他，傅修仪常年累月都不怎么参与朝事，就算有那个野心也没有那个实力，无非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，比起他来还有更重要的死对头。靖王摇了摇头。 四哥不要小瞧老九，我总觉得他藏得很深。 周王不耐烦地回首： 哎，好端端的老提起老九干什么？今日我叫你来是有一事跟你商量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沈家兵权落在太子手里。如果太子得了兵权，现在皇太孙也生了，父皇有意扶持，你我的机会更小。我和黎王斗了这么久，可不想被太子捡了便宜。 四哥的意思是 这门亲事不能结。 周王笑得残酷。 最好是结成仇最好。 结仇的法子千万种，四哥先要哪种？ 自然是血仇。 周王放下酒杯说道。 那沈家小妞之前不也是一心想着老九，肯定是不愿意嫁给太子的。既然如此， 我们皇家也不做强人所难之事，不如帮他解脱。 想对沈庙下手可不容易。上次沈庙被人劫走之后，沈信给他的侍卫多了一倍，戒备森严，怎么动手？ 周王一笑， 外面不行，可以在宫里吗？ 他显得得意洋洋。 进了宫里，管他什么守卫，都要在外面等候。进了宫就是我们的天下。我打听过了，明日沈家小娘要一人进宫，等他进宫见了皇后之后，就是我们的机会，那时候动手最简单不过。 宫中动手容易，查起来却容易被人怀疑。 所以这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！你说弄成是老六的手笔如何呀？ 靖王闻言眼前一亮，他们兄弟二人和黎王一派斗了这么多年不分上下，要是这一次沈庙在宫里出事，沈信疼爱沈庙，一定会将这笔账算在太子身上。如果不是太子有意要娶沈庙，沈庙不会出事，太子和沈家就算是结仇了。而最后查出来是黎王所为，黎王也讨不了好处。不费一兵一卒就收拾了两个劲敌，何乐不为呢？靖王笑道， 四哥这个法子倒是不错，不过还得细细布置一番，省得多出破绽。来人，请我的幕僚进来。 无独有偶，周王府在商量着明日刺杀沈庙一事的时候，黎王府也在为此事而伤透了脑筋。黎王笑眯眯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兄弟说道， 你们以为如何？ 襄王是个谨慎胆小的性子，看着黎王笑盈盈的模样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黎王自来就是笑面虎，表面上看着一团和气，可是这么多年下狠手的事儿没少做。他道， 会不会太冒险了？ 成王闻言却说道， 这有什么冒险的？总不能真的让太子娶了沈家小姐，平白无故的得了沈家兵权。六哥和周王争了这么多年都没争出个所以然，那太子病歪歪的，也不怕有命拿没命花。 陈王一向说话粗枝大叶，不计后果，这一番话说的也是十足放肆，不过显然十分合黎王的心意。他点了点头，太子拿到沈家兵权的确非他所愿，这桩亲事若是成了，不只是黎王，两位兄弟也会有所连累，那可是不成的。黎王提出刺杀沈庙，便是为了以绝后患。虽说沈庙很是无辜，可说到底也是可以算作被太子连累的。黎王笑眯眯地说起刺杀一事，话中虽然很是同情沈庙无辜，语气中却没有一丝的怜悯。 可是要如何将此事算到周王身上？ 襄王小声问道。 周王平日里行事放肆，冲动之下做出此事也是合情合理，父皇本就对他颇有微词，在想扶持太子的时候因为周王而损失沈家兵权，父皇只会重责于他。 黎王沉吟道， 一箭双雕是个好主意。 成王大大咧咧地开口， 我支持六哥。 襄王没有说话，可他不论说不说话都无关紧要，他和成王都是追随黎王的，黎王的决定也代表着他们二人，若是成功自然升天，若是失败一起倒霉，这是一开始就明白的同甘共苦。心中微微叹了口气，只能盼望明日刺杀沈庙能够进行的顺利一些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